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呢，2016年前三季度的 GDP 同比增长是6.7%，其中的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均增长了6.7%。同时呢，2016年全国经济增长的成绩单如何，也是备受大家的瞩目。对于2016年经济增速，目前的市场普遍预期的增速呢都在6.7%左右。其中的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7年经济蓝皮书认为，2016年就业、物价保持呢基本稳定，中国经济呢可以实现年初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预计呢全年增长在6.7%左右。有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有46个城市新建的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月上涨，4个城市持平，20个城市呢环比下降。同比去年12月份来看，65个城市新建的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上涨，5个城市同比下降。15个一线和热点的二线城市中，12个城市新建的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降幅呢都在0.1至0.4个百分点之间。2个城市呢环比持平，广州市环比上涨是0.7%，但已经连续3个月涨幅回落。这个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17年全明星首发名单正式公布了，东部有凯瑞、欧文、德马尔、德罗赞、勒布朗、詹姆斯、吉米、巴特勒以及字母哥阿德托昆博组成，西部呢则由斯蒂芬库里、詹姆斯哈登、莱昂纳德、凯文杜兰特和安东尼戴维斯组成，围绕落选本次全明星首发的阵容。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该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了。这个时段的第一首歌送上会唱的 Eason 陈奕迅的这首《最佳损友》，希望你会喜欢。 朋友，我当你一秒，朋友，朋友，我当你一世，朋友，奇怪过去再不手，怀缅时事其实还有。朋友，你试过将我营救？朋友，你试过把我批斗？无法再与你交心联手，最佳损友，从前共你促膝把酒倾，通宵都不够，我有痛快过，你有没有？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保守，至到永久，别人如何明白透？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即使相处到有个裂口，命运决定了以后再没法聚头，但说过去却那样厚。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罕有到你变节了，自觉未够，多想一天彼此都不追究，想要再次喝酒，待葡萄成熟透。但是命运入面每个邂逅，一起走到了某个路口，是敌与是友，各自也没有自由，位置练了各有队友。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早知解散后各自有，际遇作到尤其就其在接受了，各自有路走，却没人像你让我眼泪背着流，严重似情侣讲分手。 非什么大仇，为何救自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又有没有挂念这旧友，或者自己早就想通透，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总好于那日我没有 各位大家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可。可能是快过年的关系吧，总是希望在节目里呢能够跟你分享一些快乐的内容，比如今天的内容，我们就一起盘点影视剧里面五毛钱的特效。最近呢，热播的孤芳不自赏也是陷入了主演抠图拍戏的漩涡。该剧呢被质疑两位主演对手戏实在是太少了，外景呢变成了棚拍，导致呢大量画面人物的抠图感极强，特效令人哎呦相当的不舒服。其实呢，这样的特效在国产剧当中呢是比比皆是，饱和度极高的色彩和五毛钱的特效还是没有被观众朋友们习惯吗？接下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一举例，看看有哪些剧使用了五毛钱的特效。当然呢，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放松开心，让大家有个好心情，接下来迎接我们将要来临的春节。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范玮琪的《偷偷告诉你》。嗯，有点像今天的节目，这些五毛钱的特效不要告诉别人，我都是偷偷告诉你的。 候鸟飞多远，也想念着南方，旅人等天涯，到尽头还是家，下一站还感觉不来是冷还是暖，天一亮我要离开。如果我回来有没有人等待，如果我孤单会不会谁明白，想象着再见面却怕自己不勇敢，想拥抱在你胸怀，光隧道传来回音，请你听一听，那是我们当时幸福约定。有些人在心底从来没忘记，有些事有些梦还找不到谜底，有些话越欲言又止就越是动听，让我们靠近，想悄悄告诉你多爱你，那颗心还一直守候没离去，走遍了全世界还是你最亲密，记得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各位好，欢迎收听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苏然，来为您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方面，京港澳高速西向东方向，从西五环路到京港澳高速辅路上是5.4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目前是低于了34公里。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五元桥附近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呢低于了39公里。丰台北路上西向东，从丰台北路辅路到丽泽路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目前是低于了8公里。北三环西路东向西方向，从北三环的西路辅路到西北三环呢是有1.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了10公里。天坛东路上南向北方向，从天坛东路辅路到体育馆路的辅路上是有1.0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了6公里。菜市口大街南向北方向，从南虹东街到宣武门外大街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了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FM 九九九提醒您，今天是星期，限行尾号是4和9，请各位在路上的时候要注意堵车，不堵心。我们在下一时段继续见。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听过了孙燕姿的这首《一样的夏天》，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盘点五毛钱的特效都有哪些。首先呢，怎么能少了于妈妈版的《神雕侠侣》呢？早在《神雕侠侣》播出之前呢，就有网友提前曝光了一组杨过断臂镜头的视频截图，并且呢调侃道：“感受一下于正版的杨过断臂，五毛钱的特效，你怕了吗？”更有网友回复到呢，骗人，明明连五毛钱都没有，撑死了只有两毛，并且也指出有手撕杨过的嫌疑。当然呢，除了这种杨过断臂呢，还有一些抗日奇侠剧，比如说手撕鬼子等等，确实我觉得跟现实呢有一点点脱节。有人就回应了，这样的五毛钱的特效真的制作组你别逗了。分享了一部分五毛钱的特效，接下来呢，我们一消化一下上述的内容。另外一方面呢，稍事休息一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林志炫的《如果不是因为你》。歌曲过后不要走开，我们继续盘点哟。 如果从来不曾遇见你，如果从来不曾爱上你，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会如此美丽。爱情曾经怎样带领我的心，撇开世界只有你是唯一。狠狠爱过一回，只换来一句刹那。 毛钱的特效怎么能离开花千骨呢？花千骨呢也被人曾经吐槽就是特效的地方，比如呢，我觉得小骨的演技还是很赞的啦，只是剧组真的就差那一屉包子钱吗？花钱做特效，你们真的觉得不比买真包子贵吗？当然呢，在花千骨当中呢，还有扑面而来满屏的游戏画风，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好了，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于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送给你，这是一首老歌了，希望此刻听到这首歌的你可以跟我一样伴着这首旋律跟他一起唱起来。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只剩下的果实， 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绢纸保温板、洗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

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 Nicole。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盘点五毛钱的特效都有哪些，目的呢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让你开心一点。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陶喆的《爱很简单》。我们说了，五毛钱的特效怎么能少得了古剑奇谭？古剑奇谭中呢，有一只画着烟熏妆的狐狸，还有巨猛妖娆的眼神，不知道你们被他们迷住了没有。当然五毛钱的特效还有呢，怪侠一枝梅。在怪侠一枝梅当中呢，有一个 PPT 式的桃花源的背景多次出现在剧中，而霍建华饰演的黎哥笑呢，在这片背景的衬托下，表情都显得生无可恋了。不应该啊，

FM 九九九提醒您，今天周一限行尾号是四和九，请各位在路上的时候要注意堵车，不堵心。我们在下一时段继续见。 今天的你听音乐自在游了吗？嗨，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听，你在吗？这首萧敬腾的《王妃》，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盘点一下五毛钱的特效都有哪些神剧。接下来要说的是新版《鹿鼎记》，难道每一部古装剧都会有一个假的桃花源吗？韦小宝和七个老婆就像被生生的安在了背景板上一样，果然是美的跟幅画似的。说到五毛钱的特效，还有一部呢是不得不提的，就是《盗墓笔记》。不仅是古装剧，连现代剧呢也别想逃过扎特效的背景祸害。《盗墓笔记》当中呢，那坨橙黄色的烟，你别告诉我是爆炸的特效，满地的玩具虫多少钱一斤啊？以及大家记忆犹新的一条船上的人和背景的河水完全不能相容，好吗？所以说呢，有些片子评分低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作为观众的我们毕竟也不是瞎， 视力还是可以的。好了，接下来我们该听到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于曲婉婷的《爱的勇气》。有的时候看到这种啊五毛钱特效的影视剧，我们确实需要给予一些爱的勇气。好了，不要走开，下个时段呢依然有精彩的内容正在等着你，锁定今天的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蔻，一会儿见喽。 朝着日落大道奔去，久别重逢是否可能，把破碎的爱再还原。原来爱不害怕路途遥远，也不害怕时光流逝人是非，只怕爱得不够坚决。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还记得与你的亲吻和你身上的味道。

现在呢，马上就要过年了，而21名工人终于在春节前拿到了属于他们的拖欠了9个月的辛苦钱。在2016年的5月，21名工人呢就拿着劳动仲裁书到法院起诉了恩派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要求恩派公司呢支付拖欠的工资及赔偿金，共计约170元。法院的判决，21名工人胜诉之后，工人们又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将近6个月后，法院强制执行完毕，21名工人终于拿到了自己的辛苦钱。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俄罗斯犹太自治州检察院的近日有消息指出，该州列宁区法院判处了一名企图将77公斤猛犸象牙从俄罗斯走私出境的中国卡车司机有罪。俄罗斯媒体也是援引了该检察院消息指出，猛犸象的是文化珍品，其总价值呢超过了25万卢布，约合6000美金，数额巨大。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呢，由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和富士康科技集团共同投资的中国汽车初创公司将投资人民币116亿元，在2020年之前呢发动电动无人驾驶汽车。眼下的中国电动汽车销量喜人，吸引了大量的创业公司蜂拥而入这一领域，看来腾讯呢也要来分一杯羹了。这个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榴莲的情况。在简阳南火车站的安检口，27岁的女孩婷婷拿了2个榴莲呢，是左右为难。在旅游地简阳尝到了榴莲的美味之后，婷婷也是决定买2个带回重庆老家。可是没想到啊，刚到简阳的南火车站安检就被拦下来了。按照相关的规定，作为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有恶臭等异味的物品，榴莲是不能带上火车的。想到呢丢掉也有些可惜，婷婷就在现场将2个榴莲几乎全部吃完了。吃完之后呢，确实有些上火，还流了鼻血，所幸没有大碍，顺利上了火车。在此呢也是提醒啊大家，要坐火车回家的朋友，有强烈刺激性气味或者是有恶臭等异味的物品是不能带上火车的，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安排。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是进入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时段。这个小时呢，第一首歌送上来自于曹格的《起床歌》。此刻听节目的你是正在挣扎着起床，还是已经在上班路上了呢？ 今夜你打扰我起床心情好，你的照片在我床边陪着我睡觉，我睡得很好，今晚要不要？这样下去是不我找到，所以你不能，我说你不要。 我要看见你美丽的笑，如果你要快乐就大声叫，男朋友甩掉，烦恼都忘掉，世界上只有开心是最重要。刷牙洗脸头发乱糟糟，爱情的美妙小鹿在乱跳，为了你我抽烟喝酒统统都戒掉，点燃了我的细胞的火药。 我要看见你美丽的笑，如果你要快乐就大声叫，男朋友甩掉，烦恼都忘掉，世界上只有开心是最 时段你还好吗？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 Nicole， 一首曹格的起床歌送给你。为什么今天会放这首歌呢？因为我在想啊，是不是有些朋友已经放假了，放假的你也别想安安心心的睡懒觉，快点起来，因为要过年了，要记得打扫，要记得帮父母，要记得做好吃的。这首起床歌就作为闹铃一样叫醒你们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一起盘点五毛钱的特效影视剧都有哪些。这个时段呢，我们要提到的第一部剧就是《虎妈猫爸》了。我们的赵老板也没有躲过五毛钱特效的坑害啊！还记得吗？在《虎妈猫爸》当中，最后三分钟，这五毛钱的特效简直是惊呆了大批的观众。剧组呢，找一个像农庄的外景应该不难吧？可是这乡村非主流的广告画风，你到底是要闹怎样啊？真是可惜了，微微的颜值呢。当然呢，让我们惊呆的不仅仅是虎妈猫爸，还有步步惊心。我看到当中呢有一段撞车的画面，看完之后呢，我就要梳理一下我幼小的心脏了。你这到底是撞车还是仙女下凡？真的画面太美，我都不敢直视了。制作组呢愣是把车祸现场拍成了个人写真，脑洞大开的这一点我确实服气啊。怎么样，什么时候有时间帮我们也拍一批这种让我们脑洞大开的照片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蔡依林的《海盗》，希望你会喜欢。 我还记得谁在四楼看你

计到最平凡的委屈。谁说我们的故事留在年少，你爱哭你还笑，都保存得那么好。曾经 跟呢刚刚我们盘点的五毛钱的特效不一样，接下来重头戏要来了，我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个特效，实在是相当的惊人，看过之后绝对会让你想自戳双眼的感觉。像狮子和人这种搏斗的场面，在你的印象当中那个狮子会是什么样呢？电脑合成还是真狮子？可是我看到的这部剧 No 都不是，是一个人戴了一个狮子的头套。结果最搞笑的是，到后来的镜头我还看中了他的双腿。怎么办怎么办，我真的是要自戳双眼了，确定这部戏不是来搞笑的吗？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是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彭佳慧的《走在红毯那一天》。大家呢一边听歌一边的让我平复一下我此刻非常奇特的心情。 算一算时间，认识他也好几年，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只剩下我，只剩下你，还继续火上寒窑，一等十八年。有些事情 笑中流下的眼泪，一

这胸口那么痛，这人海风起云涌，能不能再相逢？这快乐都雷同，这悲伤千万重。 早晨你还好吗？我是主播 Nicole。 看过了灯火辉煌，时常会想念一盏家灯，习惯了衣食饭饱，时常会怀念一碗粗茶。春节临近，你是城市中擦肩而过的赶路者，还是乡村中几百公里的远行者？不管你在哪里，总有一颗心牵引着你回家。推开家门，妈妈一边灌香肠一边唠叨，爸爸望望你一边教育一边微笑，时间相机咔嚓一声，家里每个人都被记录下来，定格在那一刻温暖的瞬间。正是因为这样特殊的瞬间，我们看见了特殊的亲情关系，相聚不易，饱尝人情世故和冷暖自知。 生命